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三章。试问，若男人离弃了自己的妻子，他离开她而另嫁了别人，前夫岂能再回到他那里去？像这样的女人，岂不是已全被玷污了吗？你已与许多爱人行淫，你还想回到我这里来吗？上主的断语。你举目环顾高丘，看看在什么地方你没有受过玷污。你坐在各路旁等候他们，像个在旷野里的阿拉伯人，以你淫乱和邪恶玷污了这土地。为此秋雨不降，春雨不来，你具有娼妓的面孔，仍然不知羞耻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向我喊说，我父，你是我青年时的良友。心想，他岂能永远发怒，怀恨到底？看，你虽如此说，却仍尽力作恶。在约什雅为王的十日里，上主对我说，失节的以色列所做的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他上到一切高山上，走到所有的绿树下，在那里行淫。我以为他做了这一切以后，会回到我这里来，但是他没有回来。他失信的姐妹犹大也看见了此事，虽然看见了我为了失节的以色列所犯的种种奸淫而命他离去，给了他休书，他这失信的姐妹犹大却不害怕，竟然也去行淫。由于他轻易行淫，与石阶和木偶淫乱，玷污了这土地。尽管这样，他失信的姐妹犹大回到我这里来，仍不是全心，只是假意。上主的断语。上主于是对我说，失节的以色列比失信的犹大更显得正义。你去向北方宣布这些话说，失节的以色列，请你归来。上主的断语，我不会对你怒容相向，因为我是仁慈的。上主的断语，我不会永远发怒，只要你承认你的罪过，承认背叛了上主你的天主，在一切绿树下与一帮神祇恣意相爱，没有听我的声音。上主的断语。失节的子女，你们归来。上主的断语。因为我是你们的主人，我要选取你们，每城选一人，每族选二人，领你们进入西庸，在那里给你们一些随我心意的牧者，以智慧和明智牧养你们。你们在这地上繁衍增殖的时日里，上主的断语，人不再提上主的约柜，也不再思念，不再追忆，不再关怀，不再制造。那时人要称耶路撒冷为上主的御座，万民要奉上主的名汇集在耶路撒冷，不再随从自己邪恶而顽固的心行事。在那些时日内，犹大家与以色列家同行，从北方一起回到我赐给了你们祖先做基业的地内。我曾想过，多么愿意待你像一个儿子，赐给你赏心悦目的土地，列国中最美好的领土。我以为你会以我父称呼我，不会转身远离我。但是你们以色列家对待我，正如对自己良友不忠的妇女。上主的断语。在荒丘上可听到一片喧嚷，那是以色列子民的哀嚎哭泣，因为他们走入了邪途，忘却了自己的天主。 上主。归来施洁的子民，让我疗愈你们的施洁。看，我们回到你这里，的确，你是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诚然，丘陵和山上的狂欢尽是虚幻，唯在上主，我们的天主那里，有以色列的救援。可耻的神旨，自我们幼年就吞噬了我们祖先的收入，他们的羊群、牛群和子女，让我们躺卧在我们耻辱中，让我们以羞愧遮盖我们，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祖先，自我们幼年直到今日，得罪了上主我们的天主，从来没有听从上主我们的天主的声音。